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nis.com， 我系黄之峰。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夹粒夹粒夹粒，精兵到后胜，义勇义勇要出战一。 人民超市初夏优之选，由即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湾仔店及荔枝角店都有减价优惠。湾仔店门市限定推介一包八粒的恒河咖喱星级鱼蛋，只卖三元。在人民超市荔枝角店买印式咖喱春鸡只是48元。其他特别推介还有榴莲迷至爱的猫山王榴莲 1.1-1.3kg 原个猫山王榴莲208元一个，猫山王榴莲肉一盒400克，特价198元盒。西班牙猪扒、巴西牛坑腩、特级花菇、黄金咖喱鸡、李朝韩牛汉堡、韩式酱牛肉、大厨系列手打蝦子麵和多款冻肉及恒河咖喱屋咖喱食品一样有特价，买满300元还送急冻炸蟹钳8只。你都快啲嚟湾仔道83号7楼和长沙环长顺街15号 D2 Place 2 8楼人民超市分店体验最新优惠啦。 好啦，返到嚟啦，咁就嗱，呢个礼拜呢就发生咗两件事啦，咁主要就係呢一个留学啦，去咗美国啦，去华盛顿就进行第二轮嘅即係呢个贸易谈判咁样。咁第二件事就係呢一个金仔就单方面宣布就係话取消呢个两行峰会。咁个理由呢就好搞笑嘅，就话啦，就话第一就係你而家你搞呢一个即係美韩嘅联合军演呢，喂，搞到我即係覺得即係非常之大威脅喎、哦、而且你出動嗰、那個即係軍機嘅規模呢又好大喎、哦、用埋呢個 B-52 節呢個轟炸機喎、哦、係咪好似禮真咁樣喎、哦、咁即係又用出埋 F-22 喎、哦、呢、這個戰鬥機喎、哦、咁即係 特上兩個禮拜先至決定咗6月15號喺新加坡嗰度搞㗎嘛、啊、其實即係好多人嘅猜測，第一樣嘢就係話金仔根本就離開唔到咁遠，第二樣嘢啲人猜測嘅就係話、 哦，即係你想你哦，即係你覺得呢個係選址問題咧？佢而家就想臨戰吞泰， 係啊，跟發現太遠咯。第二樣嘢就係發現佢即係北韓咧冇飛機係可以飛到咁遠。即係啲人搞笑咁講嘅啫， 大陸佬借俾你囉，你咪叫阿習近平借俾你囉， 更加唔相信習近平呀、啊、講緊 咁即係嗱咁講啦，即係其實嗱呢兩件事呢就其實就已經係同一件事嚟㗎啦，咁好明顯就咁點解呢一個金仔會臨時反口呢？咁樣即係當然啦，佢而家佢話你聯合軍演呢個呢就搞到佢好 Q 驚啦，就覺得你不懷好意啦，呢個係廢話嚟嘅。因為如果大家仲記得下、啊、即係四月底嘅時候呢呢、這個兩行兩呢、這個板門即係板門店宣言即係搞緊嘅時候嘅同一日呢，咁其實大家都仲記得嘅。即係呢個金仔不止一次啦，其實已經表明咗就話理解兩韓聯合軍，唔係即係呢個美韓聯合軍演嘅需要，佢理解嘅，佢知道嘅，嚇。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廢話嚟嘅，其實係。而第二，佢就話啦，啊，你而家咧，即係呢一個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啊，呢個博爾頓啊，就喺度講啊，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即係而家就想採用呢、這、一個即係利比亞模式咁樣去處理呢一個無核化咁樣。咁利比亞模式係點乜？係點樣搞咧？咁當然其實簡單概括就係咧，你自己主動裁曬核先啦，即係你將嗰啲所有核武器啊嗰啲即係同埋核彈嘅設計圖啊，全部交曬俾佢啊，即係知無不言無不盡，係咪自己全部自己就自首投降，咁呢就換嚟呢個短暫和平啦。咁但係問題呢，即係 阿金仔就喺度話啦，喂，即係呢一個唔係金仔，佢就借佢而家嗰個叫做係即係佢哋自己其中一個發言人就喺度講啦，喂，你咁不懷好意喎，係咪？即係呢一個話利比亞嘅即係卡達菲咁嘅下場，喂，你唔係想我咁樣樣係嘛？咁但係呢個當然係另一則笑話啦，因為講真，即係當其時咧，即係你話財客咧，其實。當然你係換嚟咗超過十年嘅和平啦，咁而你之後點解會被推翻，甚至乎係即係落得即係俾人哋即係俾呢一個NATO 啊，即係去剿殺啊嗰個困境，其實係因為你自己喺國內嗰個反人類罪行啫嘛，其實係，咁完全唔關你嗰個財客啊呢、這個無核化嘅問題事嘅，其實係，咁所以咧。即係點解佢而家佢突然間褪態啦，去諗出呢啲咁嘅即係理由咧？呢、這個當然係好牽強啦。二點解突然間褪態？咁其實大家都估到，其實唔需要話咩陰謀論，呢、這個好明顯就係因為係習近平喺背後發功。咁而你見到呢兩個禮拜發生咩事？就係上個禮拜一，咁啊金仔佢飛去大連就見阿習近平。咁而今日禮拜一呢，即係短短一個禮拜，相隔一個禮拜，咁即係北韓嘅政治局呢又飛去北京又會見習近平。咁喺即係點解 其實更關鍵一樣嘢你數漏咗嘅，就係 Donald Trump 喺 Twitter 嗰度講佢會放生中興。 哦，咁呢個係同件事啦。咁呢個 佢講放生中興呢一樣嘢，其實就係暗示咗美中問題係貿易問題已經傾掂咗數。咁亦即係話俾你聽，金仔無論係見 Donald Trump 佢係攞唔到更大嘅著數嗰陣時，我做乜要去呢？我去係成就你 Donald Trump 嘅啫噃。我自己攞到個著數比我 expect 嘅少嘅時候，咁我冇必要咁做。 Donald Trump 咧，佢話放生中興呢個咧，當然短短一個禮拜裏邊峰迴路轉， 其實係一種暗示嚟嘅。 峰迴路轉，咁啊而 Donald Trump 呢一著咧。咁似乎就係為呢一個中美嘅貿易談判呢就奠定咗一個比較好嘅基礎啦。 其實 咁但係呢就即係你唔可以簡單而嗰樣嘢。 唔係以簡單嗰樣嘢嚟講而係話嗱我哋你講咁多呢咁嘅 pattern 呢就好簡單一樣嘢啫。即係由呢一個金正日開始講緊核俄詐到而家你金三世講緊嘅財核問題。佢每次呢發功嘅時候呢係出現啲咩事呢就係講緊嗱即係中國加入 WTO 啦去到而家你講緊呢一個嘅中美貿易戰嘅問題。咁喂中間就係話透過你美韓傾唔掂數嗰陣時，咁佢自然咪就係、是、就做啲小動作出嚟，去爭取自己最大嘅資本咯。個、原因係在於，喂佢發覺自己經濟唔掂，而你兩邊喺度有爭拗嘅時候，我係有走盞位走落著數啊嘛。 當然就其實 一模一樣 嘅。以佢嘅目的嚟講咧，當然佢最想就係即係兩邊都取利啦。 咪咁做一樣嘢， 即係中美兩方面咧，其實都要即係榨取最大嘅利益啦。 佢好清楚一樣。嘅咩咧？就係全世界都唔想佢死啊嘛，所以佢先至可以透過呢啲咁樣嘅爭拗攞到佢最大嘅利益 啊！咁呢個當然係啦。但係你講嗰個中興問題咧，呢個稍後再談啦。首先講個金仔呢一單先啦。咁金仔咧，其實你如果大家仲記唔記得咧，其實佢自己喺呢一個其實無論呢一個金宇正訪南韓嘅時候。以至到佢兩韓聯合峰會嘅時候，即係呢一個佢都講過，就係話希望兩國可以統一咁樣。即係你覺唔覺得，即係由佢自己主動講統一呢樣嘢，其實係好奇怪。 主動同你講統一，咪即係話唔會統一咯？因為咪好簡單一樣嘢啫嘛。喂，其實 你覺得佢目的喺邊度咧？即係點解佢要咁講統一咧？ 佢 呢個唔係南韓，呢個唔係南韓要求嘅、哦。韓國冇要求呢樣嘢㗎喎，即係當然啦，可能呢一個文在人佢自己佢有北韓背景，可能佢聽落好開心。 唔係呢個意思，真真正正一個意思就係話，喂，即係上三四個星期，大軍閥都有講過一樣嘢啦。喂，你北韓係一個先軍政治嘅一個國家嚟㗎嘛，即係話佢任何一樣嘢最靚嘅一定係放喺軍隊嗰度先。咁但係問題，當你成個國家係發現你連核設 設施、軍隊、軍費都維持唔到嘅時候，喂，咁佢就要開始搞由經濟改革去到大去到維持翻呢個政權嘅咯。咁佢可以做嘅係乜嘢咧？就係話喺平壤，即係如果大家有聽《窮遊阿風流》咧，咁就會聽到好多咩平壤開始有啲個體户啊嘛，跟住然後就係講緊由開始容許呢一個中大陸佬喺鴨綠江沿岸設廠呢啲咁嘅古仔啊嘛，亦即係話俾你聽係咩咧？佢主動講統一，其實就係想南韓投資翻北韓，好話唔好聽，我益你自己人好過益大陸佬啊！呢個先至係佢真真正正嘅目的啊嘛，而你見到即係昌平奧運，喂金仔營造即係整呢啲咁嘅啦啦隊出嚟，營造個氣氛好令全世界覺得佢好開明。其實更重要一樣嘢就係要攬翻住南韓個心，話翻俾佢聽，喂我哋都唔係咩洪水猛獸，唔係言必馬克思嘅啫，個啲人係柒啲嘅啫，就係咁簡單嘅啫。咁既然係咁嘅話，你係唔係應該要走，即係走上去投資北韓，去到解決翻北韓而家嘅嗰個經濟危機呢？因為喂財，點解我同你逼不得已講財客？ 你嘅意思其實好簡單一句就係、其實咧係訴諸於南韓咧嗰種叫做係 同情， 即係兄弟國嘅情義啦。 係啊， 咁然之後咧就可以經援呢個北韓啦，即係主動同北韓通商啦。 唔係經援，係通商， 通商啦，即係大家對等嘅通商啦。咁但係呢樣嘢咧都未至於係叫統一啊嘛，其實係統一樣嘢咧， 統一係 統一樣嘢，其實呢樣好假嘅呢個係。當然你對於南韓嚟講咧，其實你上一代人咧不斷咁飛歐咧，其實你對於韓國人嚟講已經冇嗰個吸引力㗎啦。 唔係啦，你要明白一樣嘢嗱，我哋講緊統一，我哋其實有喺南北韓之前有個例子啊嘛，東西德啊嘛，東西德嘅統一係89年柏林圍牆冧咗之後，係突然間吧喳一聲咁啊統一咗㗎嘛，個經濟係從來未融合過㗎嘛。 但係簡單問你一句，你信唔信金正恩想真正統一先？ 屌冇啦，戇鳩啦。但問題佢講得呢一樣嘢，佢真真正正嘅意義其實就係由經濟融合開始講起啊嘛。咁當然啦，即係南，你要明白，對於北韓唔係對於南韓嚟講，喂，都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嘅 offer 嚟嘅。第一樣嘢，喂，我起碼唔使即係特登，因為好多南韓人其實去東南亞設廠 嘅。即係你最良好嘅願望啦，就其實係金正恩咁講，其實都係想替咗一個叫兩韓嘅經濟共同體啦，係咪？即係咁樣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可以咁睇啊。但係呢個未係最致命。但我覺得即係點解佢咁樣講，佢用意何在咧？當然，即係你話經濟利益咧，如果佢唔被制裁嘅話咧，佢同邊個通商都得添。佢唔需要刻意咁樣樣爭取你 到時 韓國人嘅支持，因為其實講真嗱，我勞動成本平咧，你自然就會同我通商噶啦。即係眼下我最重要一樣嘢就係爭取你解除對北韓嘅制裁啫嘛。係 啊， 就呢個你冇美國人守恆咧，咁就永遠都唔會達成噶啦。 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當你南韓嘅人真係走咗過去投資嘅時候，喂，你美國係咪咁容易制裁到北韓啦、 啊？哦，咁唔係啊，嗰、那個如果係你講係聯合國制裁嘅話咧，咁南韓都唔可以單方面咁樣去即係。 但問題我係南韓人，我都唔會我都唔會話一夜之間就撤走曬㗎啲嘢。 不過難好多咯。我覺得咧就金，即係我個睇法同你唔同啦。即係金正恩咁樣講嘅用意咧，其實咧，佢唔係想訴諸於南韓嘅支持，其實係對呢一個習近平嘅威脅，因為只要嗰個係統一咗嘅朝鮮半島嘅話咧，嗰、那個只會係以呢個南韓為基礎，係啦，只會係南韓食北韓，唔係北韓食南韓，因為呢個冇可能嘅呢、這個。如果即係等於啫嘛，即係嗱，而家你話兩岸統一咁樣樣，咁兩岸統一又要平等、哦。咁你會係點樣樣啊？咁一定係要公平嘅選舉啦。如果公平嘅選舉嘅話，咁共產黨贏唔贏得到呢一個國民黨或者係民進黨呢？ 頭一屆都仲得嘅，之後就冇人知啦。 即係咁嘅道理，即係等於就係話，但係呢一句說話你不斷咁樣提出嘅話呢，其實你尤其係對習近平嚟講呢，佢係造成一個好大嘅心理威脅嘅。即係嗱，喺我嘅後花園裏面，喂，我而家冇咗北韓做緩衝，即刻就會變成一個親美嘅韓國。 喂，係如芒刺在背喎，呢、這個 唔係大問題。你見到近呢一排金仔嗰個動作，你雖然睇落去就係金仔不斷咁樣俾習近平照過去照肺，然後就聽翻話啦。但係客觀嚟講，喂，好多嘢其實未必係北京想嘅喎，包括你講緊同文在寅咁 friend 呢啲 咁樣睇唔順眼啦。 其實係 唔想㗎，因為其實佢覺得佢自己喺北韓問題嚟講咧，佢覺得最大嘅操盤者就應該係北京自己。 係啊， 就算係俄國，你都要行埋一邊，係咪？佢覺得佢應該係最大嘅操盤者。如果美國要插手北韓核問題嘅話，你首先係應該揾我講數，唔應該即係繞過我嚟親自揾呢個金正恩。點解呢兩個月裏面嚟講，即係呢一個習近平係要主動去即係召見呢個金正恩呢？其實就係因為佢係怕被邊緣化嘛，係咪？呢個好明顯㗎嘛。咁所以啦，咁尤其係喺呢一個去到呢一個中美貿易談判嘅時候咧，其實佢冇牌可以打，冇牌可以打嘅時候，佢咪即係佢只能夠打嘅，或者佢執翻嗰張佢原本佢放棄咗嘅北韓牌攞翻嚟打，就係咁解嘛。因為大佬嗱，你而家喺禮拜一嘅時候，咁阿 Donald Trump 喺 Twitter 裏邊嚟講，佢話啊要同你咧一齊咧去救翻呢個中興啦，哇搞到你滿心歡喜。呢、這、一個環球時報即刻表態，又有歡迎又成啊，係咪？咁而你確實咧， 唔係 有似乎中伏喎、 啊。唔係，但係你要睇清楚一樣嘢喎，即係點解 Donald Trump 你講 Donald Trump 神經刀啦，但係更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呢一排咧，中國咪有好多嗰啲唔知咩好消息，就係話咩終於開放外國藥啊，有呢啲咁嘅嘢㗎，即係其實亦都話俾你聽，中國有好多佢保護緊嘅範疇。雖然金融佢肯定係開放唔到㗎啦，但係問題其他嗰啲咩醫藥啊、科研啊嗰啲咁嘅嘢係開放曬出嚟㗎嘛，亦即係話俾你聽，佢騰得就騰咯。 啊，騰得就騰啊，係啊。咁嗱，原本呢一、這個即係佢講出嚟話要救翻中興嘅時候咧，咁你見到《華爾街一日報》啊，咁佢已經率先喺度同你講就即係已經喺度放風就話啦。嗱，有台底交易嘅個台底交易咧，其實美國方面咧，我放生中英可以。咁首先我有三個條件啦。第一個條件就係話啦，你而家你針對嘅農產品咧，就全部咧就放生翻，唔可以再收個關税咁樣樣。咁啊嗱呢一個條件嚟講咧，今日咧就有最新嘅消息咧，即係關於農產品方面咧，咁就北京就話就取消咗呢一個針對美國嘅高糧嘅商調查，即係呢個一個反傾銷同埋呢個反壟斷嘅調查，咁呢個是其一。第二就係呢今日同時都傳咗出嚟啦，其實就係呢個路透社報導，就係話呢個留學呢就提出咗出嚟一個呢就削減2000亿美元嘅一個呢，即係呢個貿易平衡方案。咁其中一個咁啊，即係早兩日其實已經公布咗噶啦，就係、是、關於呢一個咧，就係呢個博通收購呢、這、一個博通收購呢一個恩智浦嗰單，即係呢單官司咧，就唔即係就諗住再重啟翻呢一個叫做係反壟斷嘅調查啦。其實係咁喺呢一個中興事件裏邊，佢所要求嘅三個條件咧，似乎你都盡可能地想滿足呢個美國、哦。咁但係美國喺呢一個即係喺 Donald Trump 佢單方面佢應承你話救返中興呢，成唔成事呢？同一日咋嘛，今日禮拜五眾議院就已經公布咗啦，就話一致通過咗維持對中興嘅制裁。而喺呢一單即係喺呢一件事情卜咗取之前嗰兩日，其實冇乜人報道，我都好奇怪。 Donald Trump 佢係自己嗰個 Twitter 都澄清，就係話喂，關於呢個中興事件，我冇話過咩喎，冇話過放生喎，係你 CNN 啊，佢哋自己做假新聞咯。 咁我想問嗰張 Twitter 咩嚟？ 當然佢就自己自打嘴巴，但係一個人即係一個賤人自打嘴巴係冇成本㗎嘛，係咪？咁嗱，而且嗱，我都覺得好奇怪啊，大佬。你針對中興嘅調查，係咪你總統一個人可以說了算噶？係咪？即係美國一個法治社會嚟噶嘛？當你自己 已經啟動了對中興的調查，甚至乎呢已經去到呢這個國會調查的階段，去到制裁。 下一 round 連華為都要做埋嘛，講緊。 喂，即係這個習近平話齋，開工沒有回頭箭，制裁沒有休止符，係咪？喂，咁即係點解你會信呢？即係我唔明點解習近平會信，然之後呢就自己去主動係去滿足你三個要求。 佢信好簡單一樣嘢， 因為太 desperate 嘛。 係啊， 佢唔信你唔得嘛。佢希望即係我咁樣去示好，你都會投桃報李啊。 同埋更重要一樣嘢，點解習近平係肯咁樣褪呢？係因為佢喺你個成個貿易談判裏面，即係上個禮拜阿雲道興都講過啦。喂，佢趁呢個機會喺俄國嗰度就建立咗條新嘅輸油管，但同時間呢喺日本同埋印度嗰啲合作計劃嗰啲雕全部做好晒㗎嘛。 嗯、 就準備你一放生嗰陣時候我就開大 project 㗎嘛。而家你係完即完全是即系 ban 曬我之前所做的準備喎，講緊喂我唔 desperate 啊，冇辦法噶呢個又 係啊，喂所以其實你見到習近平佢係冇乜牌可以打，咁而講真佢亦都冇道德高地，係咪？你鬧咩 WTO 啊乜乜物物啊，即係其實講真即係。喂，你自己喺嗰個貿易問題上面，喂，你係唔啱在先喎，係咪？即係喂，你自己係你自己走數嘛。 更重要 係你承諾咗，你入咗 WTO 之後，你唔會即係強制地係去即係嗰個叫做係即係技術轉移啊嘛。嚇，你唔即係你係會尊重呢一個知識產權啊嘛。系嘛？喂，你好多好多嘢你自己承諾咗。 呢一個知識產權咧，即係如果你上個禮拜我聽大軍法咧，就係講緊隨時中國係會更加尊重知識產權嘅。咁個原因係在於咧，呢幾年咧，即係中國喺呢一啲咁嘅高科技上面咧，都係攞到唔少嘅發明同埋著數嚇喺裏邊啊嘛。咁但係問題即係反而你講緊轉移同埋開放呢一樣嘢咧，佢未必肯嘅。個原因係在於。 產業升級嘛， 係啊， 而產業升級咧，其實你見到即係早兩日我同阿毛哥講過一樣嘢，就係其實而家你中國咧，其實你要即係做全球嘅霸主，甚你就算唔係做全球霸主咧，你要擺脱咧，佢而家首先佢要做一樣嘢咧，就係要擺脱呢個中等收入危機。嚇、啊，即係或者係即係當然，佢早幾年仲會講呢一個路易斯拐點，但係路易斯拐點，我諗即係中國佢自己諗到即係嗰個解決方案，就係、是、即係全面地機械化去做呢一個中國製造。咁似乎呢樣嘢咧，係似乎解決咗。 唔係，但係你最尖端嘅、即係一直都講緊嘛，最尖端嘅黑機嘅問題，呢啲咁嘅嘢佢搞唔掂啊嘛，技術上面同埋佢嗰個制度上面係冇辦法突破。你講緊全面地機械化，只不過係。請更少嘅人、其實係令到你城市嗰個西維機更加大嘅。 咁係㗎。 呢一樣嘢先至係更大嘅問題。 咁咪要揾多啲人做五毛咯，嚇、啊！即係五毛創業咯，要即係係啊。咁即係咁，但係問即係你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佢當然佢冇曬朋友啦，即係嗱。 唔係，佢係建立咗好多窮國家嘅朋友。 但 係 嗰啲人冇用嗱，因為咧 原材料嘛。 因為咧，即係講真啦，即係你如果你要躋身你全球大國，你要超越美國咧，咁你唔可以咧，即係其實係內外交困嗱。即係而家習近平個情況就係真係內外交困，外嘅你見到除咗美國之外咧，即係佢而家都喺度屌緊呢一個歐盟，佢就話歐盟咧就承諾咗喂。2001年嘅時候，即係中國加入 WTO 咧，歐盟同埋美國都曾經承諾嘅，15年之後咧會承認中國嘅市場經濟地位嘅。咁但係你而家咧走數係咪？咁你而家咧就即係成日都以呢個貿易行為不公平為由咧，就拒絕俾呢個地位啦。咁你而家係咪即係重回呢一個叢林法則咧？咁樣樣。咁當然我哋深水清都知道啦，即係大陸多次走數啦。其實你而家你講呢個市場准入啊，其實你各方面嘅行業咧，尤其係金融業方面咧，其實你到今時今日都做唔到啊嘛，你真係開放唔到啊嘛，咁點樣俾你市場經濟地位咧？ 唔係，但 係個問題咁同埋就係 WTO 除咗呢樣，唔係即係你除咗歐盟除咗呢樣嘢之外咧，佢即係喺上兩個禮拜啊嘅時候啊，其實已經係聯合地發聲明咧，係屌你呢個一帶一路。第一就係、是、你喺呢個歐盟裏面造成分化。第二就係、是、其實你係喺度即係挑戰緊呢個 侵害當地主權係講緊 係啊 係啊， 即係好簡單啫嘛。你買咗烏克蘭5% 嘅地市，然後咧就輸入糧食，喂，咁賺嗰啲錢就全部同烏克蘭政府冇關嘅。喂我即係烏克蘭唔係歐盟啊，但係問題，喂歐盟看在眼裏，佢有咩反應啊？好話唔好聽。 同埋即係你喺南海上面有北淮好意啊嘛，係咪？哇！你仲有你喺南海裏邊，即係呢個即係越南嘅對開啊，呢、這個南沙群島你部署導彈啊嘛，係咪、啊？你仲要講嚇、啊，你如果你唔係有心即係找事嘅話咧，你就唔會找死噶咯。其實就 同埋更 你咁穿、啊， 同埋仲有一樣嘢，即係你睇翻轉頭，喂喺歐洲市場裏邊，即係上又係講翻上個禮拜嘅嘢，就係、是、話喂你。喺歐洲嗰度啊，智能手機市場，哦、喂，第一係 Samsung， 第二係蘋果，第三竟然係呢個華為，第四係小米。嗯、喂，喺咁嘅狀況底下，喂，其實你係掌控咗歐洲好多嘅資訊傳輸嘅、哦。喺、嗯、歐洲嘅角度嚟講，就係話，喂 ，OK， 我用你嘅技術冇問題，但問題你有啲咩 offer 俾翻我先？冇啊！而家個狀況係咁， 即係而中國人算死草啊嘛，其實係買你嘅時候咧，就當然算到盡啦。佢就係、是、即係佢唔會買你好大陸，咁但係咧，即係買你翻嚟咧， 最簡單啦，鐵路技術、西門子嗰個通訊系統買咗翻嚟之後，你改頭換面咪踢走咗西門子，發展自己嗰套嘢咯。溫州電車溫州呢一個動車事件，其實就係咁樣走出嚟噶嘛。你翻版咗西門子嗰嚿嘢，學咗人哋個殼啊，學唔到人哋個核心。 咁你同埋呢一個即係機場嗰種通訊系統都係啦，係咪？你個雷神係咪搞到而家即係機管局都唔敢用？ 但係問題係機管局唔敢用都要焗住買啊嘛，嗰下先恐怖啊嘛。 即係呢幾恐怖，即係你即係嗱，你內都係交困嘅喎。其實講真，即係嗱，你話你打貪咗之後啊，即係你似乎係樹立咗一定嘅權威。咁但係咧，你去到今日你呢、這、一個即係對美國嗰個貿易談判咧。你而家你留學拉隊去嗰八個人咧，喂，有邊個係響當當嘅重量級人物啊？除咗留學之外，就係嗰個易光啦。跟住嗰啲咧就是、全部名不經傳嘅新人嚟。 但係個問題係全 即係你諗下，喂嗱，你唔 like 江澤民一回事，但係佢江澤民年代咧，江澤民佢肯放權咧，其實真係即係個個都獨當一面啊！其實真係有好多外交人才又好，經濟人才都輩出嘅、哦。咁但係你見到今時今日咧，你就係見到呢一個禮拜阿劉學拉隊去嘅談判團咧，其實除咗即係甚至乎連一個專業嘅外交家都冇、啊，大佬。即係楊潔篪啊，過往同美國關係幾好啊，但係都唔見佢喎、啊。 個原因係在於， 即係嗰啲外交大員都冇喺度喎。 核心制啊嘛。 即係你淨係嗱，傳翻嚟就係似乎話你對法律好認識係嘛？咁但係你冇外交，你冇政治㗎，係嘛？邊個做政治操盤呢？咁嗱，另一就係話啦，啊後面原來係黃岐山操盤嘅，咁點解你唔直接去呢？你唔直接去，你又有得阿劉學喺度丟架？劉學係咩人啫？佢純粹喺美國裏面係咪肯賴迪係咪金賴迪即係學院裏面即係主修過呢個 Master of Public Admin 嘅咋嘛，同阿曾俊華做呢、這、一個即係同學嘅咋嘛。 係 喎。即係講真的，你喺美國佬面前你都係我學生嚟嘅咋嘛。係咪你有咩料到啊？你有冇實戰嘅經驗？ 真真正正布爾津斯基講緊嗰啲咁嘅嘢囉。喂大佬，即係全世界美國嘅學生過嚟同我丟嘢，我就知道你諗乜啦，仆街。 係啊，啱啊。咁而你打走晒嗰啲全部都係勁人嚟嘅喎，即係你就算而家身陷即係你而家你坐緊監嘅薄熙來啊，哇！佢嗰陣時做商務部嘅時候咧，喂，外國人係好係好即係對佢都好尊重嘅，其實 唔係個原因係在於佢哋話薄熙來係個 make sense 嘅， 係 make sense 嘅人啊嘛。 即 係 我知你知我講乜，我都知你講乜嘅時候，咩都好丟啦。 如果你而家唔係喎， 成班語無倫次嘅，好話。 你而家你呢個留學去到咧，即係喺度九唔搭八喎，即係嗱原本就即係懶係企硬啦，第一輪嘅時候係嘛，連飯都唔食啦夜晚。咁但係去到今個禮拜啦，即係嗱，我覺得即係 唔係個形容就 Donald Trump咧。其實喺嗰個言語之間似乎好似好尊重你，好俾面你啦。但其實我覺得，即係佢由佢一個佢琴晚嗰句説話，佢就話：，唉，我對呢一個中美談判咧都唔敢寄予厚望。點解啊？因為你中國真係被縱慣咗啊嘛。點解話你縱慣咗啫？即係其實言語間，我都覺得你係細蚊仔嚟。 不過你係細路嚟嘅， 個狀況 即係你嗰小孩，你都同我唔同班。 系好似我哋睇，记唔记得即系十几年前咪有套戏咧叫《走向共和》嘅，咁《走向共和》咪就系讲紧李鸿章同埋雍同和同埋德国政府做 deal 啊嘛，李鸿章系亲自握手走去同你讲啲 make sense 嘅嘢噶嘛，咁雍同和咧就匿埋喺个布帘后面，就每次传一句说话咁样，跟住啲人就觉得你九唔搭八，咁留学就做紧雍同和咯， 系啊，即系咁样样咯，即系你然之后你后面你就揾一个黄岐山去遥控㗎嘛。黄岐山佢自己讲咪出嚟讲囉大佬。你而家你真係冇人喺度。咁点解你唔出嚟呢係咪即係喺度丢人现眼。人哋咪当你細路咁睇囉。係咪咁然之后你去到摊牌嘅时候你就俾人如取如攜啦。人哋要你啲乜嘢你全部俾人啦。你话几戇鳩你话。即 係咁。 咪过往呢其实如果你话讲即係即係江泽民以至到胡温时代呢外交真係好犀利㗎即係大前研一呢曾几何时日本嘅大前研一呢曾几何时呢都係好拜服呢一个即係中国嗰个外交手段啊嗰个谈判技巧係好犀利㗎咁但係今时今日你出呢一个留学 其实你係喺睇中央谈判你已经睇到当年即係钱其森同埋即係阿达塞尔夫人做雕嗰啲咁嘅状况其实一啲都唔簡單即係反而係今時你講緊習近平喂佢可能係拉攏啲窮國家打合縱連橫係都仲會比較叻嘅但係問題遇上呢啲咁嘅原則問題要出大場面嗰陣時就死咗咁樣係呀 而家啦好啦即係你而家你講到呢個貿易談判啦人哋當中出一句說話就氹到你如取如攜啦俾佢咁但係佢嗰句係 anti-promise 嚟㗎喎喂講真佢嗰句說話，佢話救翻中興，你信佢啊？你信佢即係唔信美國嗰，即係你覺得美國嗰套法治制度係流噶啦。咁而你信嘅話，係你戇鳩啫，與人無尤喎，係嘛？ 冇噶。 喂，你喂，董建華佢唔係美國通嚟嘅咩？董建华佢有冇俾意见你噶？习近平 阿土伯讲过，董建华系一个咩人呢就系、是、花咗成亿美金都见唔到阿 Nancy Pelosi 嘅人嚟噶嘛？咁但系问题咧，即系李柱铭同埋陈方安生轻轻松松就见到白宫嗰班 think tank 噶嘛？咁你咪谂下，你依靠嘅董建华其实系啲咩人咯？ 系啊，同埋即系就算系即系今次你留学你见到。Donald Trump 都好人哋都係俾面你即係 Donald Trump 好犀利好醒目一樣嘢啦其實講真佢知道你弱點喺邊度知道你中國人係係要啲乜嘢要嘅係面子大於實力㗎嘛其實係即係佢好尊重你面子㗎佢又話啊、哎、我同你嗰個個人關係好好同習近平個人關係好好佢都唔會落你面但係佢要嘅就係利益咋嘛而佢氹你嗰樣嘢你又真係信但點解呢即係你要嘅下台阶咋嘛。係咪你去到今时今日你都唔敢舞动你自己国内呢嗰种民族情绪點樣去煽动人哋去反美。唔敢㗎嘛。之前咪有个戇鳩佬咪试过囉。 哦， 俾人行政拘留咗咯？ 唔系啊，系胡锡进啊，呢一个《环球时报》总编辑啊，用 iPhone 七喺度讲紧咩？ 指佢噶 咩？今晚我们个个都系中兴人啊嘛！ 有个唔知好似旅行团嗰啲嘢噶，其实 吓，我唔系更恐怖嘅。其实你讲起旅行团，咪就系、是成班大陆人去越南嗰度 收两倍价钱 咯，系黐辣线。九段线啊嘛， 唔系因为你而家你真系内外交困一样嘢，你内咧即系你习近平佢自己嘅领导风格咧，你又冇人可以用，亦都唔信其他人。因你就算你而家用呢、這、一个黄岐山都好，都系用中大义啊，系嘛？即系你俾佢做 advisor， 但系你唔俾权佢啊嘛。 唔系 你都人哋黐书黐房喎，全部都系。 但问题我对习近平 充满信心，点死佢都死唔去喎。有啲咩有啲咩唔系啊？佢有啲咩事攞香港嚟填数噶嘛？你唔见即系香港被压得咁犀利，梗系有佢嘅原因喺度啦。 咁而即係佢香港人數又計得好靚仔喎嗱你見到啦我哋最新一季嗰個叫做係失業率呢 2.8% 㗎咋咁啊即係 仲大把人買得起樓係咪先 喔 冇問題㗎 咁而家咪 sell 样嘢咯，300万买龙珠岛咯，叫你。 系啊，咁同埋个个都可以去大湾区嘛，财富转移，元老啊，咁高深嘅嘢。 好，今个礼拜嘅时间又咁上下啦，啊，咁啊挨埋下个礼拜啦，咁啊土伯就 又唔可以话挨嘅，我觉得几好啊。 咁啊，即系呢个啊，可能阿土伯俾我哋嘅压力测试啦，其实系 系噶， 咁啊，睇下佢一个礼拜唔喺，一个月唔喺度，咁佢点样样啊？咁佢真係我都數過有一個月嘅咯，其實係 貴人視亡啊嘛。 咁好，咁啊，即係睇下土伯佢啊，即係董建華見唔到嘅佩洛西，睇下佢見唔見到啦。 係啦，好，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